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找到明媚晴天。声声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里污染。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这是来自张国荣演唱的《当年情》。每个人都有当年，每个当年都有一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有一个遗憾，每个遗憾都有回味不尽的美。每个人总是有点什么事是想忘也忘不了的。不知道多年以后，舒雅的第六感是否也会成为你当年美好的一部分呢？这里是舒雅的第六感，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今天开场的第一段，就让我们来回顾当年的经典粤语歌，继续来听梅艳芳《耶利亚》。 梦幻渐散，流泪。 也痛下空中纷飞黑色的花，尽在飘远，为我等待，多给一宵梦见他。夜里啊，深夜里啊，夜里夜里啊，夜里啊，深夜里啊，再次给我梦见他。在每夜独个躺卧，我在落泪星光下，但是没法睡，没法可梦，呼吸空间没有他，身心都枯竭，泪也干尽，几许苦恋天灵魂，没力说话，但我心叫唤，多给一宵梦。夜里呀，深夜里呀，夜里夜里呀，夜里呀，深夜里呀，再次给我梦见吧。夜里呀，深夜里呀，夜里夜里呀，夜里呀，深夜里呀，再次给我梦见吧。 以醇厚低沉的嗓音和华丽多变的形象著称，曾经引领了粤港地区的时代潮流，也是港乐最高荣誉金针奖和中国金唱片奖艺术成就奖的最年轻得主，至今都保持着华语女歌手全球演唱会场次最高的记录。这首《耶利亚女郎》是童安格用国语原唱的，而之后梅艳芳则演绎了粤语版的《耶利亚》。继续来听的是许冠杰《有酒今朝醉》。 年就八岁，多欢趣，见到狗仔起誓醉。爷爷话我醉，兄弟几句，买包花生卜卜脆。跳下飞机，街边玩下水。爷爷仲教我讲呢一句，有酒应该今朝醉。爷爷仲教我讲呢一句，有酒应该今朝醉。年十八岁，冷风吹，有名高级晒字区，求其系派对扑到去，见到猫乌都请佢，米个谦虚，几大冲有水，连随问下佢几多岁，有酒应该今朝醉，连随问下佢几多岁，有酒应该今朝醉。八岁金翡翠，鬓影异香拖靓女，

然后解释所谓的误会。我的爱，如果你没发现，又为什么心痛我多 情人变成朋友，来自周慧敏。两个人真正了解彼此的时候，自然就会萌发出爱意，从朋友变成情人。如果说从情人变成朋友，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情人分手之后，大多要么形同陌路，要么饱受纠缠。如果是说分手后依然相爱，转而做朋友，那样受的伤则会更大。既然曾经爱过，不爱了，就放爱一条生路，不要再彼此伤害吧。继续来听玲珑璇，别人的情歌比我好听。 在很拥挤，那是定律。我以为保持一贯的神情就可以融化你的坚固柔情。我们的情歌永远好听，如今还收录在长啸合集。别人的浪漫我不会抄袭，只用最深刻最简单的心唱给你听。给我一个专题，让我表达更多清晰。我想我还可以唱得更高更紧昂更加惊喜。别人的情歌比我好听，下载很拥挤那是定律。我以为保持一贯的神经就可以融化你的坚固柔情。我们的情歌永远好听，如今还收录在上校合集。别人的浪漫我不会抄袭，只用最深刻最简单的心唱给你听。 从这首歌曲的歌名来看，明显的带有一种自嘲自讽的意味。而事实上呢，玲珑璇虽然说具有创作的才气，不过今非昔比，曾经的情歌王子今天只是在属于自己的音乐领域当中默默的耕耘，栽培自己的音乐果实。继续的歌来自张芸京，偏爱。

意如土。 征服，这样一首征服是唱出了遭遇情伤之后的无奈和酸楚，男人的刻骨铭心会更加的让人心动和心痛，而所有的悸动都是来自杨宗纬犹如天籁的声音。继续为你请出的这一位，在我是歌手这个舞台上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更多的可能性，他就是周笔畅。来听到这一首光之翼。 夏天原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蓝，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里熟悉的地方，塑胶的键盘滴答飞翔，机器的声音温柔呼唤，抛弃了不完美的偶像，跃出了现实的天窗，张开透明翅膀，朝着月亮飞翔，走进最美一个城市的天堂，越过世界尽头，跟随我的羽毛，乘着幻想的风，散落无数的光芒，高速的列车车窗思想，跳跃的文字吐露愿望，安慰的话比千里拥抱仿佛更真实的去，色彩一个发亮，机器的声音

这千山之约，找一条有你的街，找一处回家的感觉，传说中的归根落叶，曾经多不屑，原来最渴望处处是古董和字画，虽然很廉价，总算像个家。 林宥嘉《唐人街》，各位好，这里是和你吃吹风，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江帆。一上了这一个礼拜，心情就每天都特别特别的阳光，因为周末就是元旦了，而过了元旦就要过年了，年关将至哈，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心已经飞回家了，飞到外星球了，飞没了，根本就不在公司的状态，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呢？但是谁在乎呢？只要我们有一个好心情啊，我觉得这就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了。好了，继续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李玟，好心情。 我知道是上天安排我

事情，慢慢学会了解我，怕你哭泣没人理。当你开始怀念我的从前，故事会不会改变？慢慢学会了解我，怕你哭泣没人理。当你开始怀念我的从前，故事会不会改变？流浪以后才明白，对你有一份痴心。慢慢学会了解我，怕你哭泣没人理。当你开始怀念我的从前，故事会不会改变？ 这首歌听起来有一点点的耳熟啊，但是如果让你说它叫什么名字的话，我觉得可能一时半会你还真的想不起来。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红孩儿组合的故事。红孩儿大家都知道，但是可能红孩儿组合很多80后甚至是90后的人听起来就有一点点的陌生了。这个组合呢，是90年代初风靡一时的台湾少年偶像演唱团体，是由6个非常阳光的大男孩组合的。1989年的时候，他们因为参加电视节目征选小虎二军而进入到了飞碟唱片旗下的开立公司，和小虎队成为了同门。他们的歌曲像初恋还有故事也成为了广为流行的一个代表作，成为了当时人气正红的青少年偶像。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 Twins 莫斯科没有眼泪。 爱上了谁，因为苦难不许人崩溃，感情深入习惯防备，寂寞就多一道蔷薇，爱情隐隐约约提醒我这一回，再不拥抱就是罪。莫斯科没有眼泪，大雪纷飞，你冷得好憔悴，单身的我

和你去吹风。各位好，我是江帆，来给大家推荐一首民谣。这个歌手呢名字叫做赵赵，可能你听到他的名字会有一点点的陌生，但是他创作的一首曲子可是在去年的春晚上忽然之间就红遍了大江南北，那就是当你老了，也是受到了像莫文蔚等很多名人的翻唱。赵赵有一首歌我特别的喜欢，名字叫做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歌，听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的注意一下它的歌词。有一句说，大公鸡骄傲的张开一双翅膀，小花猫调皮的爬到枣树上，妈妈做的饭是什么这么香这么香这么香。一听到这一句歌词，我觉得可能会勾起你一种不一样的怀念，一起来听。 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一只麻雀偷偷上了家的房，邻居家的狗它叫着汪汪汪，我懒洋洋，我懒洋洋，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我盘算着怎么吃下一口糖。如果我们能到集市上逛一逛，啊啊。饭是什么这么香这么香这么香，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啊。

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她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她，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她。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在乎她，却被她全部抹杀。越等她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她怎么想，应该继续在这吗？还是说好穿黄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得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她，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不知不觉节目又要和你说再见了。那么在我们今天呢，一直都给大家放送的是非常快节奏的歌曲啊，当然在最后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我想你现在听到前奏一定会觉得特别怀念。情深深雨蒙蒙，祝你一整天都有一个好心情，和你去吹风，明天见喽。 少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尽管狂风平地起，美人如玉，剑如虹。啊，情深深雨蒙蒙，世界只在你眼中。相逢不问为何匆匆，山山水水几 who I am for you. You keep me on a line. You only reel me in when you feel I'm worth your precious time. Change for good this time.